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。 真的开始了。 谁让你谁让你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。 我就直接 摇，真的像大家，还像去年那样。 欢乐无限，笑口常，哈哈开。 相声小品荟萃，名家做客逗哏，欢乐无限，雅娟主持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，这里是欢乐无限，我是您的朋友雅娟。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。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？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。不骗你，真的有。 欢乐无限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，欢乐无限。 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，我们这里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， 这里是丰台相声乐院， 这里是嘻哈包袱的演出现场。 我是相声演员姜昆，这里是中曲清音小剧场。 不花钱不跑腿儿，全新策划隆重推出， 四九城里听相声。 我是雅娟，还是我们的四九城里听相声。咱们走进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，欣赏纪念刘宝瑞先生的专场实况录音。那么下面呢，依旧请出的是现场的主持人，相声俱乐部的秘书长宋德全，为您报上节目。 今天是纪念刘宝瑞先生的专场，当然要有一段单口相声，但是单口相声是我们相声演员当中最难说的。今天我们就请出了德高望重，今年已经78岁的陈永泉老先生，为大家表演单口相声《君臣斗》，有请。 远桥忽忽悠悠，近桥飘飘摇摇，不是葫芦不是瓢，原来是和尚洗澡。这是四句定场诗。说完这定场诗呢，说我这正式的段子《君臣斗》。那么这君是哪个君呢？就是乾隆皇帝。臣呢，我一会儿跟您说。乾隆皇帝有一天散了早朝，吃完了午膳，睡醒一觉，在他的书房忽然间一抬头，一看对面挂着一块匾，上头写着四个大字，是雅乐和平。他一看这个字写得好，安插蒹葭，没有不好的。因为这乾隆呢，他也善于写字，所以他懂这个书法，他看出好来了，就要看看是谁写的。一看这下款呢，有两个字，谁呀？严嵩。这个严嵩写的好啊，可是一样。这个严嵩是明朝人，已经不在了。乾隆就想，那么难道说我朝就没有写好字的了吗？想到这儿，他下了一道旨意，让翰林院的翰林每人写三趟白折子，第二天早朝我要龙目玉览，就是我要瞧瞧。他是旨意一下，这翰林都写了，第二天递上来了。乾隆挨着打开一瞧啊，写的都不错， 但是跟严嵩比没有那么大的份儿。他又传了一道旨意，让满朝文武每人写三趟白镯子，朕当龙目玉兰。满朝文武接到旨意都写了，第二天递上来，乾隆打开这么一瞧，发现有了，有两个人，虽不能说比严嵩写得好，可以说跟他并肩了。这俩人是谁呢？一个是汉官，此人姓刘明，用字施安，他的官衔是文华殿大学士，吏部尚书、左都御史兼督察院总监，红顶是中堂。还有一个人呢，是奇官，此人姓何，名申，字世龙，他的官衔是武英殿大学士、兵部尚书、步军统领兼九门提督，也是头品中堂。这两人写的虽然好，但是不一样，是麻辣良香，各有所长。这个刘墉字的叫做藏锋笔。什么叫藏锋笔啊？比如说写一个一字，他下笔的时候团着尖儿，然后往一带，到这一蹲，往回一带，这叫两头有富裕。这个和珅的字呢不一样了，他的字写的玲珑，就是猛一瞧啊像女字。一看找着了，传了一道旨意，下午四点我在御书房召见这两个人，到时候这两个人按时进宫，见了乾隆先行君臣大礼，赐座才敢坐，赐茶才敢喝。两个人坐下，乾隆就问了，和珅，奴才在。你闲暇无事在你的私邸就作何消遣呢？就是没事你在家干什么玩呢？这个和珅这个人呢最善于钻营，他一琢磨，这两天万岁连着下了两道旨意，让翰林院的翰林跟满朝文武都写三趟白折子，这恐怕跟字上有关。他一琢磨，他也知道他跟刘墉的字写得也好，看来啊跟字有关。他直接就说了，回主子的话，奴才没事在家竟练字了呢。乾隆一听高兴，哎呀，难得你公务繁忙还有时间练字，难得难得。刘墉，你闲暇无事在你的私邸作何消遣呢？臣没事在家就睡觉呢。乾隆一听这不捅娄子，你怎么不练练字？这臣的字甭练行了啊。乾隆不爱听了，哎呀，刘墉，你这个字练到什么程度算行了呢？其实这好说，真草隶篆我都能写，苏黄米蔡、欧柳颜赵我都能模仿，这不就是谱吗？他不往谱上说，他诚心气乾隆。那得看万岁您让我写大字还是写小字了。那我要让你写大字，您要让臣写大字啊，北京城内城方圆40里地我能写一个字。乾隆一听这话悬了，方圆40里地写一个字，有心让他写一个，一想不行，回头让我该找笔去，我哪儿给找那么大个的笔去？他也不得这苦子。那你要写小字呢？周万岁要打算让臣写小字啊，一个蚊子脑袋上我能写47个。乾隆一听这话更悬了， 一蚊子脑袋上写47个，有人让写一个，一想不行，回头让我给他逮蚊子去。我这么大皇上那满身抄蚊子去吗？我真给他抄一蚊子，他弄那笔尖点吧点吧让我瞧，我也瞧不见他。他也不得这苦子。这样吧，我这有一个纸条，2寸宽3寸长，你们两个人谁要能写10000字，他一挑大拇指，看见没有，我这个扳指我就赏给他戴了。就乾隆这扳指真好啊，真脆真绿，这名字叫紫母绿，价值连城啊。和珅你怎么样？和珅一听，2寸长3寸宽，写10000字，甭说10000字，10000个点也点不下呀。奴才无能，不行不行啊。刘墉你呢？臣能写啊。听明白了吗？2寸宽3寸长，写10000字，臣能写。好，来人给他裁纸。一说裁纸，御前太监过来把纸裁好了，把墨研好了，添饱了笔，递过来，刘墉接过来就写。说真写10000字吗？他也写不了，他善于动脑子，他在这纸条上写了4句话，是1而10，10而100，100而1000，1000而万。他用这4句3字经把这10000字给包圆了。写完了，双手一托，臣刘墉交纸。乾隆暗伸大指啊，这个刘墉真有才学，10000字这么会儿就写完了。敢接过来这么一瞧啊，差点把鼻子气歪了。哦，叫4句3字经啊。有心说不对，一想不行，回头跟我抠。我这么大的皇上连三字经都没念过。没法子，话已经说出来了，一伸手由这大拇指噌就把这扳指搂下来了。刘墉赏给你戴了。怎么这模样，他心疼啊，这么好的一扳指上4句3字经就给绕到去了。刘墉一看坏了，皇上怒了。这皇上怒了可了不得，努嘴发豆眼沙呀。我到时候一接啊，朕的东西你敢带，你有欺君之罪，杀了。说我不带，不带你为抗旨不尊，杀了也活不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刘墉有主意，当时跪下了。臣刘墉有罪。乾隆说，你有什么罪啊？这万岁的东西啊，臣又带，臣有欺君之罪。所以说你不带，臣要不对，为抗旨不尊。乾隆一听这话都让他一人说了。那么依你之见吗？刘墉心说，依我之见就好办了。依臣之见呢，我把他请到家去，放到祖宗龛里头，我把他供上就行了。乾隆一听，你供上我这扳指也没了。哎呀，这个刘墉啊真王道啊。他心里想着，他这不是有纸笔墨砚这放着呢吗，他提起笔来在这纸上就写了一个王字。刘墉斜眼一看，看见了，哦，说我王道。刘墉不买这账，万岁，您写这个王字取其何意呀？这乾隆没法说呀，说我这一扳指让你4句3字经就给绕到去了，我心疼啊。那这是皇上多栽跟头啊。这乾隆也善于动脑子，说啊，说这个王字啊，这是一个对子上联，你要能对上来我还有赏赐， 请万岁出题。嗯，说啊，你看啊，说国乱民愁，王不出头，谁为主？这是一语双关，这王字不出头，他不念主。乾隆的意思呢，先把刘墉难住。对，臣对天寒地冷，水无一点，怎成冰？这水字没那一点儿，也不念冰，这也是一语双关。乾隆想把刘墉给难住，没想到他答上来了，就感觉呀、啊，身上有点发燥。他一伸手，解纽扣，把他身上穿那个八团龙马褂脱下来了。就他这马褂真的好啊，黄云缎子面，香绣的，上头写着八团龙五爪，这件马褂非常好啊。刘墉，我这马褂赏给你穿了，穿上，别供上啊，我不怪罪你。刘墉磕头谢恩，接过马褂来，坐在那儿穿这马褂，一边扣这个纽扣，一边瞧和珅。秦叔，别看万岁宠着你，咱俩一块儿来的。我不但八扳指归我了，你看马褂我也穿上了，那意思你不灵吧？和珅这气大了，心说你得了赏赐，你瞧我干嘛呀？乾隆又说了，再对，请万岁出题。听着，说水上冻冰，冰积雪。对，臣对空中腾雾，雾腾云。啊，啊，大家好归你。嗯，再对，空中腾雾，雾腾云，云开见日。臣对水上冻冰，冰积雪，雪上加霜。好，小贾老归你。再对，盾斧击冰，冰粉碎。夺盾的斧子砸那冰，也能把这冰砸碎了。臣对快刀劈水，水难开。夺快的刀劈水，甭说劈给，连个印儿都没有。好，旱摊归你。这时候皇上可就光膀子了。刘墉一想，没这么穿衣裳的，大件穿在里头，小件穿在外头了，越穿越紧开，全箍在身上了。嗯，乾隆那又说了，冰凉酒，一点两点三点，这个对子可真是绝对，因为冰字呢是水字加一点，凉字呢是精字加两点，酒字呢是有字加三点，所以冰凉酒一点两点三点，你下联要对四点五点六点，这叫重复，这叫不新鲜了，所以难对。快对，臣对丁香花，百头千头万头。这个丁字是百字头，香字呢是千字头，花字是反写的万字头。冰凉酒一点两点三点，对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。乾隆说真好，真好可是真好，朕这条裤子可不能给你了。这是这个传统节目单口相声里的一个长篇，就是君臣斗。这个刘宝瑞先生在生前呢也经常演这个，哎，现在呢会这个段子的呢就不多了。我下边再给大家说一个小段，说一什么呢，叫白字知县。这个知县怎么念白字啊？它有个原因，那个知县呢不完全是科举进士出身，那时候呢也有叫捐班。什么叫捐班？就是拿钱捐的，花钱买的官， 我说的这知县就是花钱买的官，那字上呢是也不在那二五眼以上，也不在那二五眼以下，是正在那二五眼上。有一天呢，升堂来了三个打官司的，每回升堂呢他都仗着他那师爷，那师爷有学问。可是今天升堂呢，正赶上那师爷闹肚子上厕所了，师爷不在，已经升了堂呢他也得带呀，他先带原告吧。这原告叫什么名字呢？叫金止卫。金呢就是全字加两点，那金银的金，止呢就是到此止步的止，卫呢就是未来的卫。他呢怎么瞧啊，这仨字怎么像全上来，既然就认得那就带吧，带全上来。这时候全上来，原告被告连这个中间人呼噜呼噜呼噜全上来了。他说纳闷啊，怎么我叫原告仨全上来了，那干脆叫被告吧。这被告叫什么呢？叫玉变丢。玉呢就是有字加一反耳刀那个玉，变呢就是下字加一点那个变，丢呢就是去字多一撇儿，丢东西的丢。他瞧这仨字啊，怎么瞧怎么像都下去。带都下去，这仨人呼噜呼噜呼噜又全下来了。全上来，呼噜呼噜呼噜全上来了。都下去，呼噜呼噜又下去了。上姑那师爷由厕所回来了，一瞧怎么意思啊，呼噜呼噜上去，呼噜呼噜又下来了。心说这哪是大堂啊，这成跑高场了、啊、赶紧上来过来一瞧，哎呦老爷您叫的都错了，那不是全上来，那是金止卫，那个呢也不是都下去，那叫玉变丢。哦是啊，哎那我问问你，你看这个中人叫什么呀？一瞧啊，说这个呀叫鱼斧，干钩鱼斧子的斧。哎呦师爷幸亏你来了，你要再不来呀、啊、这鱼斧啊我就叫他干爹了。 谢谢谢谢谢谢，78岁快80岁的人了，应该说像我们这一代演员的师爷辈的，除了陈永泉老师、常宝华老师，天津还有田立和老师、常宝霆老师，应该说是屈指可数，已经不多了。所以说我们再次掌声祝贺他老人家健康长寿啊。 对，满头大汗，我们觉得老艺术家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学习。 这样的老艺术家说实话看一眼少一眼。 相声演员都讲究现挂，瞧瞧宋德全老师主持节目的时候也不忘这个技巧。好的，那上半时段呢就告一段落了。 真的开始了。 谁让你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。 我就直接讲， 没想到大家还像去年那样。 欢乐无限，笑口常， 哈哈 开。 相声小品荟萃，名家做客逗哏，欢乐无限，雅娟主持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，这里是欢乐无限，我是您的朋友雅娟，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。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？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。不骗你，真的有。 欢乐无限，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，欢乐无限。 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，我们这里是 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， 这里是丰台相声乐院， 这里是嘻哈包袱的演出现场， 我是相声演员姜昆，这里是中曲清音小剧场， 不花钱不跑腿儿，全新策划隆重推出 四九城里听相声。 因为我们这一周呢，为大家安排播出的都是纪念刘宝瑞先生的专场实况演出，所以呢，我们在下半时段呢，尽量为大家安排一些刘宝瑞先生曾经的作品，也来满足一下收音机前喜欢刘宝瑞先生作品的一些听众朋友的要求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送出的这段呢，就是听众点播率很高的《假行家》。 什么呀，外行也做不了。尤其这开药铺，要是外行，那更办不到了。我说就这么个笑话，您听着可乐吧，就是外行。在这个我小时候啊，我们住家住的这个后门，后门有个一溜胡同，一溜胡同里头住着一位满大爷，姓满，名字叫满不懂。满不懂满的爷，家里挺有钱，可是别的他都不懂，他就懂这钱呢是越多越好。满的爷满不懂，懂这钱是好的，别的不懂，老想着钱多，还想发财，就知道啊做买卖能够赚钱，想主意开个什么买卖呢？他又是个满不懂，你说开什么买卖？搭个伙吧。就找这伙去，找来找去，有人介绍了一位，这位啊就在这个宣武门外菜市口有个贾家胡同，贾家胡同住着一位贾先生，姓贾，名字叫贾行家。贾行家跟这满不懂也不是怎么凑在一块儿了，这二位行了，天天哥俩就商量做什么买卖呀，商量商量商量，满事情转悠。哎，这天走到这个西安门大街这会儿，路北了有一个两间门面的一个药铺，门口贴着条，家具出兑，此铺出倒。满爹一瞧，就跟贾行家说，哎，贾先生，您对这买卖药铺有研究吗？贾行家一听，嘿，大哥，您怎么了？药铺咱们是老本行，行家。是啊，那咱们进去看看。嗯，可以。俩人进来了。哎，掌柜的，您这个药铺要出倒吗？掌柜啊，二位请坐请坐，可不是吗？哎，这个怎么着，您打算做这个小买卖吗？啊，不，我们问问这个打算倒多少钱呢？2000块钱。假行家吗？2000门面就2000，太贵了。啊，不，您看呢，这还这么些个家具，啊，还有好些个存底子存货，您就卖1-2个月都不用上货。后头院还有3间房，还有2间堆房。满大爷一听啊，当时就高兴把钱掏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满大爷一想，我家里住那2间破房也不怎么样。家里也没多少人，归了包租3口人，俩大人一孩子，后头有3间房，倒过这买卖来，我们也就搬这儿住来了。贾行家家里又没人，这么一干这小买卖挺好，不就2000块钱吗？这时500先给您这定钱，在3天之内那1500给您凑齐，另外呢，您呢也把这个安排安排，就得给我们腾房，到3天我们就来，我们就搬这儿来了。好，那没错没错。好，交完定钱就出来了。这个掌柜的说，您二位，我跟您商量点事情，这买卖没问题，3天您就明天来，您让我腾房我都腾，我有地儿住，我跟您要求点事情。什么事啊？我这儿有我一个外甥，刚打这个乡下来，来我这儿没几天， 就说送我这儿学徒来的。您说这玩意儿这买卖一倒出去，我把他安排哪儿呢？可是呢，您这儿呢也应当用个小徒弟，是不是？您看看能用不能用，您能留下不能留下。满莲满不懂一听，小徒弟，那我得看看这人老实不老实。哎，老实，您看这不就这孩子吗？嗯，叫什么名字？他叫窝囊废。啊，窝囊废，冲这名字我就得留下呀。啊，这仨人算凑在一块儿了。好好好，就在这儿吧，没关系，管吃管喝，每月给3块2块的零花得了。事情都办妥了，回家了。一天两天，到第三天真搬过来了，人家也把房腾了，油刷门面，择吉开张，找了个好日子。这天呢，开门的时候，什么时候？半夜了，4点钟就开门了，放挂鞭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街坊邻居都吵醒了，不知道什么事啊。这就算开张了，4点来钟开的张，三个人趴在柜台，瞪着眼睛往外看，干嘛？等买主。半夜了，谁起来啊？人家没疾病，谁买药啊？等来等去，等来等去，等丁太阳都出来了。满爹说：“贾先生，咱这买卖行吗？怎么还没人买呀？”这您着急哪行啊？咱下门下的早了，您哎，您看这不来了吗？正说着呢，进来一位，这位手里拿着一副对子。辛苦辛苦，掌柜，心肠之喜，心肠之喜啊！给您道喜来了，您把这挂上吧，送对子。满爹一瞧，哟，不认识啊！哎呀，谢谢谢谢！哎呀，您是，在东边在西边，您的宝号什么字号？以为人家是界边的街坊买卖家呢。这说哦不不，我不开买卖，我天天得麻烦麻烦您，啊。是什么事啊？什么事啊？这个，我在您这个药铺门口啊，摆个皮匠摊儿。我是个皮匠，缝破鞋。我呢姓陈，人家都管我叫陈师傅。因为呢，我在这药铺门口摆了有4、5年了。听说呀，换了东家，换了掌柜的，我来给道道喜，我再跟您说一声，我天天麻烦麻烦您。就在这门口摆摊儿，可是呢，我可也不糟践不祸害。我每天早来的时候，我把您门口给扫扫；临走时候，我把门口打扫干净了。哎，您看可以吗？满的也满不懂，一听，那没什么，人又给送对子。好好好，您还照摆，您不是在这摆了4、5年了，您还照摆，还告诉您呢。有个阴天下雨儿，刮风，请到屋里来，听见没有？渴了，里边喝水，打我这儿说没关系，您就天天在这儿，您我们还得求您照应呢。啊，是，好好，谢谢您呢。哎呀，您那儿一共几位呀？啊，我们这儿就是这么这贾先生、贾行家，啊，还有我们这徒弟窝囊废，后边呢也没别人，后边呢有我老婆，啊，有我一个6岁的小孩儿。这个小孩子要在外头玩啊，跟别的小孩打起来，您受累给劝劝架啊。行行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说的挺好。那么掌柜的，您辛苦着吧，我外头了。好好，陈师傅，您有功夫您就上屋里坐着啊。渴了就喝水。皮匠出去了。哎，没有不开张的油烟店，药铺也如是，不能不开张。进了一位买药的，掌柜的，您给我来1毛钱的银珠。银珠就是那个印戳在印筛里头啊，我们小时候老师啊给判访用的那个银珠，红的，来1毛钱银珠。满的也是满不懂啊，赶紧叫贾先生、贾行家。贾先生，您给拿药银珠。贾行家一听，贾行家吗？找银珠，拉抽屉就找药，拉一个，他怎么没有啊？不是没有，有他也不懂啊，也不知道啊，找了半天没有。掌柜的，没有， 马年一听他这货底儿少，没没有就杠人没有吧。贾含家说别别去，那您不得罪主顾吗？明儿一嚷嚷好，谁还上咱们这儿抓药来？没有，咱们我有主意。窝囊废，把小徒弟叫过来了，打柜里拿两块钱，去到这个首饰楼银楼，两块钱咱俩银珠来，听着没有？要六钱一个的就可以，来俩，越快好，快去。窝囊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拿着两块钱奔首饰楼了。他打银珠去了，这玩意儿还挺慢呢，人家抓药这位等急了。掌柜的，怎么还不来呀、啊、怎么意思啊？哎，您稍后稍后，这个咱们柜上没有了，上我们这个货站取去了。我还没听说这个首饰楼是药铺的货站呢。您那等一会儿就来。一会儿窝囊废回来了，六钱一个，两块钱打俩银珠，交个贾行家。贾行家一看，哎，给您银珠。买药的这位接过来一掂，这么沉，那银珠红面哪有那么沉的？打开一瞧，这么大俩银珠子，人家不敢拿走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掌柜的，我要银珠。贾行家说：“是是啊，您看这不是银珠啊。”哎，你咱这儿货真价实，不卖假货，一定是银珠。不相信回家切开看，如果是锡的是铅的，我们受罚。没错，咱这买卖刚开张，您拿走吧。死乞白赖往外推人家，这位一想，嘿，一毛钱弄一两多银子，这么大俩银珠子，那走就走吧。这位出去了，满的也满不懂，别的不懂啊，他总得赔钱呢。贾先生，咱这买卖要照这么干行吗？您看咱们是老行家，跟您说买卖你得拉主顾，这回赔钱下回就赚他的。你不信他买个十斤八斤的人参，你看咱们赚钱不赚钱？这可不是吗，您先赔后赚呢，您放心吧。哎，好，放心吧。正这说着呢，又进来一位，拿着一毛钱。掌柜的，来一毛钱白鸡。白鸡啊，我们小时候拿那个洗纺绸啊洗衣服什么的那么种药材叫白鸡，也有拿那个沿这个红柱似的写字的，也有那干这个用的，这叫白鸡。然后呢，您给我来一毛钱白鸡。满不懂当然是不懂了。贾行家拉抽屉找白鸡，找了半天没找着。掌柜的，没有啊，没有，您赶紧告诉人没有吧。您怎么老爱得罪主顾呢？明儿还来不来啊？啊，那您又出什么主意啊？还出什么主意？咱们这买卖是先赔后赚呢，还出什么主意？窝囊废，拿两块钱上菜市上买一只白鸡来，可钱买，一子别剩，快去。是。窝囊废去买去了，一会儿功夫买了一个三斤六两的大白鸡，两块钱拿回来了，交给贾行家了。贾行家一看，那个上头有两根黑铃，您等会儿，我后头给您配药去。人说买白鸡还配什么药啊？哪知道他到后头一看，上头有两根黑铃，给拔下来了，然后又拿出来了，给您白鸡。这位一瞧，啊，掌柜的，我要白鸡。是啊，您看这不是白鸡吗？一根黑铃都没有，有他刚才蹬下去了。咱这是货真价实，您明白吗？下次还让您照顾呢。没错没错，三斤多呀，您拿走家吃去吧。这位这个乐呀，一毛钱买三斤多重一个大白鸡，这药材也甭买了，加了炖鸡吃去了。 这位走了，满的也满不懂，可急了。贾先生，咱们这买卖照这么干，干得好吗？没错没错，您呢，先赔后赚。哎，好，先赔后赚。正这儿说着呢，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买药。买什么呀？附子。这个东西呢，有叫香附子的，有叫附子的。掌柜的，来两毛钱附子。满不懂是不懂啊，假行家这回连抽屉都没开，跟这满的也满不懂商量。大哥，咱们哥俩干这个买卖呀，咱们是这个，当然了，我算帮着您干这买卖，可是按理由说您拿的钱我应当出个人力，为什么呢？人家来买父子，人家买父子呢，可是我家也有儿子，我家有儿子，不过他在南京呢，这玩意儿太远呢，人家来抓药，人就等着用啊，对不对您呢？那么这个呢，只好呢，现在紧着你们爷儿俩卖了。啊，紧着我们爷儿俩卖。哎，对了，您人买两毛钱父子嘛，对不对？您到后边去，就把小孩领出来，跟人家走吧。啊，我们跟人家走卖了。那没办法，咱这是买卖生意啊，对不对？您跟人走，配完药人家还给送回来呢。嗨，你这不是这买卖生意怎么搞啊？别嚷别嚷，您一嚷让人听得多笑话。您去领孩子去吧。死气白赖往后边推，满的也满不懂，又是急又是气，心里这份难过呀。到里边跟老婆怎么说呀？到里边一进屋一看呢，他老婆正在炕上这儿做活呢，六岁的小孩正在地下那儿玩呢。满的也满不懂，一看这孩子，眼泪差点流下来，心里头很难过，过来一拉这孩子，说话颤颤巍巍的，小子，我对不起你。谁让咱干这份买卖呢？人家来买药，现在把你给卖了，走，跟人家走吧。往外就领。大奶奶一听，那有不急的啊？怎么了？你怎么干买卖？你干嘛把孩子卖了？我也不知道他是药贼呀、啊，胡说八道吗？这不是？那能卖吗？你别闹了。他能卖吗？告诉你不幸的事情嘛，连我一块儿走，我们爷俩全卖了。说着话，领着孩子哭着往外就走。大奶奶能不往外追吗？哼，你个缺德老鬼，谁让你拿钱干这个买卖呀？啊，那没办法，人家贾先生说的，我们爷俩是药材，人家买父子就得跟人走。大奶奶也追出来了，跟贾先生说说，我们这买卖关门不干了，行不行？贾行家听见了，哎，大嫂，那可不行，因为这人家来买来了，咱们已然收了钱了，对不对？咱们这个货真价实，那不能，咱们这买卖生意，你们俩跟人走吧，您买父子，领走。那位能领走吗？那位不知道什么事啊，那位。掌柜的，我买父子啊。是这是亲父子，这亲爷俩，咱这货真价实，您领回去，然后您再打听，如果要是报的，您给送回来。这都哪儿的事啊？这都。那位也不敢领走，正在这儿磨蹭着呢，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，这位是天津人。买什么呀？砂仁，砂仁豆蔻，搁嘴里含着去额味的。因为他是天津人呢，这个砂呢，他说仨，进门就说：“掌柜的，来两毛钱砂仁。”他 们那儿正闹着呢。贾行家一听，哎，得甭闹了，人家来买仨人，大嫂你也甭闹了，咱们一块儿全卖了。您来的真算巧啊，你要买四人我们这儿都没有。现在我内掌柜的跟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就仨人了，哎，这回好了，哎，咱这买卖甭干了，全卖了，走吧，跟着走吧。大奶奶这个气呀，你这胡说八道，这叫什么事啊？孩子也哭，大人也嚷，这么一吵一闹啊，外头那位陈师傅皮静进来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哎，这掌柜的，你们哭什么呀？满脸满不懂一瞧，哎，陈师傅，我跟你说，你看我这买卖2000块钱多倒霉啊！人家早晨来了一位，买这个1毛钱的银珠，我们这贾先生花2块钱给人砸俩大银珠子，愣给人家了。他刚先赔后赚，人家买1毛钱白鸡，花2块钱3斤多的一个大白鸡给人拿去了，他刚先赔后赚。这倒没关系，赔了钱不要紧，别把人赔在里头啊！你看见吗？这位来买父子，他把我们爷俩给卖了。这位先生来买仨人，连徒弟窝囊废带贾先生，带我老婆，这全卖了。您说我们这买卖还怎么搞啊？皮静一听啊，磨头往外就跑，满爹直叫：“哎，陈师傅，你跑什么呀？”皮静说：“我还不跑啊，回头来个买陈皮的，把我也卖了。”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。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。 心事变回忆，等要学自不回头，让微笑代替心痛，才不怕宿命作弄。我依然是我，你是你，谁都不必再骗自己，请留下一点线索，我有爱你的自由，就算做一场好梦，那也值得。虽然心痛，哦，在雨中等雨停，多少渴望着出现奇迹，我的心不会冷，就让天笑我傻得可以。在雨中想起你，仿佛也哭打在我的怀里，你永远回答，谁该珍惜？是谁最深爱你？我依然是我，你是你，谁都不必再骗自己，请留下一点线索，我要爱你的自由，就算做一场好梦，那也值得。虽然心痛，哦，在雨中等雨停，多少渴望着出现奇迹，我的心不会冷，就让天笑我傻得可以。在雨中想起你，仿佛也哭打在我的怀里，你永远也不回的，谁该珍惜？是谁最深爱你？